咁今日要播出嘅剧咧就叫做《坚忍得道》，请各位收听啦。 天气好热啊，又焗又翳，我谂要落雨啦。 哎，顺哥啊，过嚟呢边坐啦。 哦，总管老爷，咁啱啊。 系啊， 好少见到你老人家、啊，近来好嘛？ 我啊，都唔错咁啦。近来又好似开胃咗添。 咁啊好啦。啊，系啦，总管啊，我先走先啊，第日再同你老人家请安啦。 哎，咪住，阿顺啊，咪走住，我啊想话帮你讲啲嘢。 哦，有咩吩咐呢总管老爷？ 吩咐就唔系，不过有啲嘢系真嘅。嗱，你嘅手作咧就认真唔错啊，我哋公子小姐非常之欣赏。 你过奖啫，其实我啲手作啊好平常嘅啫。 唔系噃，嗱，最近你用竹篾织嗰啲雀仔笼咧，雅致到极，啊，公子睇见好中意。你用竹签做嗰啲圆扇咧？小姐一见到呢就抢住话要啦。 哦，係咩？ 係啊，阿顺，今日你发达啦。 我发发乜嘢啊？ 发乜嘢喎？发财嘛。老爷啊，见到公子小姐咁鍾意你嘅手艺，就係要请你嚟我哋官府嗰度做工艺奖，仲话可以论件计数俾你添啊。咁你话唔可以发财呢？啊， 咁样啊？ 唉，一个人行起份上嚟呢真系冇得讲嘅，阿顺，你今次行运啦， 总管老爷啊，呢件事系咪真噶？ 切，我几十岁人，又系官府嘅总管嚟，可以随便讲少嘅咩？ 我唔系，我唔系咁嘅意思。不过我见消息嚟得咁突然，我似乎有啲好似发梦咁啫嘛。 咩发梦啊？啊，我啊特登嚟呢处撞你噶，人哋话你好多时咧都喺呢度休息嘅，点阿顺？究竟应唔应承噶嘛你啊？ 总管老爷，我咧就好中意呢份工，但系我唔可以即刻答复你嘅。 咁啊？ 系啊，因为我要翻去同母亲商量一下先。 嗯，好嘅好嘅。喂，咁你快啲答复我咯噃吓。 哦，好啊好啊。咦，总管啊，你走噶啦？ 系啊，我走啦。 哦，好声啊， 听佛陀讲道啊， 听佛陀讲道啊。 系。 我听唔听得噶？ 咪唔得啫，你一齐行啊啊！不过时间咁晏啦，都怕讲完咯。 哦，走去睇下先啦。 嗯，睇睇查啊。咦？阿佛陀仲喺度讲紧道啊！喂，我哋行埋听下咯。 哦。阿总管老爷啊，边个系佛陀啊？系咪坐喺高台石嗰个沙门啊？ 系咯系咯，佢咪佛陀咯。 哦，佢就系佛陀啊。 系啊。 啊，真系好相貌。白皮肤，高粱鼻上，气定神闲咁嘅噃。 坐低啲，静静。 哦， 冇出声，听佛陀讲下道理先。 啊，哦，好啊，好啊。 学佛即系学解脱道，学佛系人生最欣慰嘅事，亦系最难得可贵。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善知识难遇。我而家讲个比喻，有隻盲眼嘅乌龟喺大海游荡，同时有嚿有个大窿嘅木头亦喺大海漂流。各位善知识，你哋估下嗰隻盲眼嘅乌龟要几耐先至有机会可以碰个头入嗰个木窿？ 哇，好难㗎喎。 听闻佛法亦系咁艰难，所以大家一接触到佛法，应该好勤力、好勇猛去收集，唔好退缩啊！ 多谢佛陀。 阿顺啊，阿顺，做乜嘢啊你？ 啊， 喂，佛陀讲完道啦，你做乜呆咗咁啫？定晒眼入咗神咁做咩你？ 啊，真系好。总管老爷，佛陀几时会再讲噶？ 哦， 我想再听佢说法啦。 佛陀今日下午就要离开呢度啦。 咁佢会去边度噶？ 我听讲佛陀会去舍卫国奇树给孤独园嗰度，佢喺嗰度咧会住耐啲嘅。 好啊，咁我去嗰度 吓，你又去？哎呀，你真系啊，阿顺，你知唔知道舍卫国由呢度去有几远啊？ 我谂要行五六日啩。 哦，咁啊，起码都要啦。你唔怕远咩？ 怕我就唔怕，但系我要同母亲讲下先得。我翻屋企啦。总管老爷啊，第日我去拜候你啊。 喂喂，我同埋你去探下你母亲啦。 啊，唔敢当，唔敢当。我母亲点受得起总管老爷嘅拜 访啊？傻啦，何必客气呢？你嚟一场，一场吓，好近啫嘛。 系啊系啊，好近嘅啫。嗯，转个弯就系噶啦。 母亲啊，开门啦，我翻嚟啦。 嚟啦嚟啦，边个啊？ 哦，母亲 翻嚟啦。 系啊，王爷总管嚟探你啊。 啊，哎呀，真系一屋都光晒咯，做咩咁大面，劳动到总管老爷大驾光临啊？请坐啦，请坐啦。 得啦，唔使客气，得啦得。 总管饮茶啦。哎呀，顺啊！你傻咗咁企住做咩啫？招呼下总管啦。 哎，唔使啦，你何必客气呢？我顺路经过啫嘛。大婶啊，我冇咩手信带嚟。 哎呀，唔使。 嗱，呢度有少少金钱，你收咗佢，叫嚟买饼食啦。 哎呀呀，唔敢当，唔敢当，我点受得起呀？唔得噶，唔得噶，总管，我唔敢要啊。 哎，大婶，唔使客气啦。啊，系啦，我都应该同你讲声。我哋王爷咧就好欣赏阿顺嗰啲手艺，就想话请阿顺翻去王府度做工艺长。咁啊，唔知大婶嘅意思点呢？ 系咪真噶？哎呀，今日太公婆有灵咯，天开眼咯。 母亲啊， 总管啊，咁阿顺几时上工啊？吓， 母亲，本来咧即刻上工都唔成问题嘅。不过就 不过咩啊？ 阿顺咧就话想出去外边行下先。 咩话？佢想出去外边行下先， 系啦，不过唔紧要啦，哎呀，啲后生仔系咁噶啦，等佢玩几日先啦，冇相干嘅吓，嗯， 阿顺啊，你想去边啊？ 系啦，大婶啊，我要扯啦，你哋倾下先啦， 坐下先啦，总管，坐下先啦吓， 唔使客气，我仲有事要做，系咁先啦， 咁好声行啊，总管吓， 好声行啊， 唔收啦，哎呀，阿顺啊，咩你今日好似傻傻地咁嚟啫？ 唔系啊， 仲话唔系？喂，头先总管讲嗰件事系咪真噶？ 佢系就系咁讲。 哦，咁你去王府做工艺长系真噶咯噃，系嘛？ 系。 咁几时上工啊？ 睇个点先啦。 吓、啊？哎呀，阿顺啊，你今日好似傻咗咁，精神又呆呆木木，你究竟有咩心事啊？ 冇啊，冇乜嘢啊。是啦，母亲啊， 吓， 我想去舍卫国行下，听佛陀讲道啫。 咩话？去舍卫国听佛陀讲道？嗰处好远噶噃，况且你而家都唔去得啊。王爷请你去做工艺长啊嘛。 系，我知道。不过而家唔去听佛陀讲道，迟下怕难有机会噶啦。 唉，不过咁吧，顺。机会是千载一时的咋，虽然你有门手艺又做得几纯熟，但你一山还有一山高，未必冇人唔识做噃。你而家唔去上工先，万一有人去做咗，嗰阵你就失机会噶啦。 咁就系、 是、阿顺，你乖乖地听母亲话，去咗上工先。咁好嘅机会是可遇不可求噶。 母亲啊。佛陀佢曾经话： 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善知识难遇。接触到佛法，应该好勤力、好勇猛去修行，唔好退缩，唔好错过。 母亲，我一定要去舍卫国听佛陀讲道先嘅。唔知点解，我一见到佛陀啫，个心就好怀念佢啦。 咁好啦。我得你一粒仔，你鍾意点做就点做啦。听佛陀讲到都好嘅，等你唔好咁如痴闭塞啦。 母亲，你终于明白啊！你答应俾我去四位国听佛陀讲道啊？ 系，咁你几时起程啊？ 梗系越快越好啦！听日我就起程噶啦。 嗯。 不过咁 咩啊？ 我去咗之后，留低母亲你一个人，咪好寂寞咯。 哦，咁我又唔会寂寞，我可以去探你家姐，住喺佢嗰度噶。 系、啊，我送你去啊！而家我去买啲嘢先吓。 好，快啲翻嚟啊！ 喂，老爷，乜咁耐仲唔发事噶？咁冇肥羊经过嘅， 阿大，我都话咗冇咁易噶啦，呢度高山峭壁，搵鬼嚟！ 诶，咁又唔系咁讲，呢度系去四卫国嘅唯一通道，点会冇人行嘅啫？等下啦， 唉，好彩呢度安全啲。官府就冇咁易嚟捉到人， 接咪咯，俾心机等下啦。 老大，老大，有只肥羊上紧嚟，吓、好企你啊！ 喺边度啊？ 喺嗰棵树脚坐喺度，仲揾顶帽泼下泼下鬼咁滋油，着件麻布衫黑裤。嗰、那个咪咯， 仲打弹炮添啊！吓，几够胆啊！阿姨啊，不过照睇佢个样啊，似乎冇乜游水咁啊。 冇所谓啦，总之咧，有得捉就捉咗佢先。有钱要钱，冇钱要肉。 系啊，横掂我哋要祭神，嗰啲人肉都要噶啦 吓。啱到极。我哋绿林好汉，靠山食山，靠水食水，靠人食人。 阿爷，你真系好嘢喎、入咗呢行冇耐啫，居然系面肉横生，威风凛凛，成个唔同晒。 哦，细个啊，跟咗大哥咁耐，冇翻咁上下，点似样啊？老弟，我去召集只兄弟先啊！ 喂喂喂喂，好打草惊蛇，等我落去引佢上嚟啦。 喂， 真系辛苦啊！ 唉，老哥，去边度啊？坐低唞阵先啦， 乜深山野岭都有人嘅？ 梗系有啦，我哋落草为生，唔系住喺山住边度？ 落草为生，有一行叫做落草嘅咩？做咩噶？系咪即系割草咁解啊？ 睇你个样好似大懵仔咁，都几得意喎！喂，阿爷，你话点啊？ 阿大，你话事，要钱抑或要肉？ 去问下只肥羊先啦。 喂，老哥啊，你哋做乜嘢啊？我都系唔同你哋讲咁多啦，我行先啦。 喂，啊，你就梗系想走啦。阿姨， 系 打落， 冇错，打落，召集众兄弟。 做咩啊？做咩你哋打落啊？ 你想走啊嘛？我打落叫齐啲人迎接你啊！ 迎接我？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 哎 攞嚟呢啲系啦，系咁多啦。 你发神经啊！得嗰几个烂钱要嚟做咩好啊？ 癫嘅你都，我哋炸低啊，倒晒出嚟啊！我先， 老哥，我系得咁多钱嘅咋？嗱，呢度仲有一袋干粮， 咩话？ 俾埋你啦。 干粮要嚟有咩用啊？喂，阿姨啊，睇佢个衰样啊，脑腔都炸唔出油啊。你话点啊？ 点啊？割肉咯， 冇错，割肉。 阿大，你话点割？要大髀肉定屁股肉？ 嘿，梗系大髀肉啦，屁股肉点可以祭神啊？ 切，咁又系。阿大个你噶，一月大髀肉。喂，醒定啲啊，做你世界噶。 我救命啊！ 别嘈， 别嘈。 又似你，而家要你嗰啲肉嚟祭神，唔系攞你命，定啲啊！ 我哋好公道嘅，祭神系光明正大嘅，我唔想委屈你，万事有商量。嗱、啊，你一系就翻转头，啊， 翻转头，翻转头唔去谢卫国， 你一系就心甘情愿俾我割你一忽大髀肉祭神，你认为点？ 哦，咁即系有得拣噶咯？ 系，听清楚未啊？有得拣，咁你拣边样？吓咩啊？ 一系就翻转头，一系就割大髀肉。 嗯， 我记得啦。 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善知识难遇。接触到佛法，应该好勤力、好勇猛去收集，唔好退缩，唔好错过。 冇错，冇得选择，只有一条路。我一于去谢卫国，我一于去听佛陀说法。 哼，你做咩啊？只有一条路？喂，你去谢卫国做咩啊？搵钱啊？ 唔系，我要去听佛陀说法。 听佛陀说法，渣渣弟弟，哼！哎，滚翻转头。 嗯，求正法嘅人，爬山越岭，针吉刀割，唔需要畏惧。遇到你哋班恶人，系我命苦，无谓嘥时间。话做就做，我自己嚟。嚟，你把刀嚟 啊！喂喂，我自己割肉俾你，做咩？你抢我把刀做咩啊？你啊，发神经啊！你嘅人嚟， 大丈夫话做就做，我自己割。 哎呀，真系噶，吓出血咯！喂，嚟真噶，喂，睇唔出个又吓。 你要几大块肉啊？去听佛陀讲道。事在必行噶啦，唔该你哋唔好阻止我。 点解佛陀对你影响咁大，你对佢咁有信心？ 系，我好有信心。我一于排除万难，去听佛陀说法。老兄，你究竟要几大块肉啊？ 唔使啦，等我同你止血，包住个伤口先啦。 你唔系要我割大髀肉嘅咩？ 唔使啦，我同埋你去。我睇下佛陀系边个，点解对你会有咁大嘅影响力？老爷啊，你点啊？ 哦，我老二一向为大哥你嘅马首是瞻，你去边我跟到边。 好啦，既然系咁就即刻起程啦。 哦，咁真系多谢晒，咁就赶到时间噶啦。 学佛求解脱，并非寻常的事。如果没有大勇猛、大毅力、大智慧，就很容易畏难而退。有如爬山登高，必须具备力量、勇气，还要识路，然后才不至于在中途退缩或者误入歧途。所以一个求佛法的人，一定要具备信心、愿力、智慧。用爬山作为例子，爬山是为了登上高峰，途中少不免会气喘、流汗、疲倦，但是一定要忍受。求佛法亦都是一样，为了成佛解脱苦恼，都要忍受困难挫折，要有不达目的永不休止的毅力，这样就会领略到身心清净，无量法喜了。 好彩我终于听到佛陀说法了。佛陀，我听了佛法十分安乐，我想留在这里跟你学道好吗？ 善信，迟下先，暂时未有机缘。王府工艺长这个职位等着你去做，你母亲亦都好挂念你，你回去先，只要你记住佛法就已经好好了。 是，我接受你的教导，多谢佛堂。